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收听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有人说了，这个咱们人类伟大发明的源泉呢，就是因为咱们都犯了懒癌，怕麻烦。我觉得也是啊，您想想看啊，正是因为人们觉得写信很麻烦，所以发明了电话，可以直接通话。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这个加减乘除很麻烦，所以就发明了这个计算器。那手机和电脑分着用的也很麻烦，所以就诞生了智能手机。就连这个旅行啊，有的时候也会追求什么简约呀、便利呀、多合一呀等等等等。那今天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让人陶醉的地方。稍后就和我们向着今天的目的地出发吧。 낮엔 파란 하늘 별이 보이는 밤 기분 좋은 날 오랜만에 뭘까 내가 살아가는 삶을 정말 사랑하지 나는 기분 좋은 날 오랜만에 뭘까 우야야야야 I just wanna chill with my homies 하얀색의 모래도 파란색의 물 위엔 파도들이 쭉 밀려오지 전화해서 잡아도 패션 이미 올라온 텐션 yeah. I don't care 뭐든 너를 get Lot of cash 얼마든 I'm okay yeah. 비싼 오빌 Because it's a good day 맘껏도 많은 스트레스는 어려워 때로는 정답을 몰라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at war Oh no, but I know it's gonna be alright Yeah, 바람에 올라 태워가다 bright 친구들 불러 목장 바람 부는 소리 듣던 맘에 잠을 못 자 Yeah, 비싼 오벨 Because it's a good day Soul City 서 있어 나 빌딩 옥상에서 봐 어딘가 가는 살담 피크 사이에 사이에 나 줄처럼 맑게 우리 삶 거기서 도망쳐 나와서 기분은 하위 꿈꾸듯 팔라 올라 올라 기분 좋은 날씨야 다 모일까 Indigo Cause Boys 우주로 빙 Indigo Cause Boys 우주로 빙 인생은 트립 버려내 트립 러난 필요해 드러낼 집 인생은 트립 인생은 여행 눈치 왜 밖에 남을 뻔 인생은 트립 인생은 여행 어디든지 가자 오케이 내 위 높지 햇빛 날씨 좋게 Soul City 먼지 걷게 Soul City Rally Soul City Finest Building 세우지 내친 Blink Link So 여전히 간접 빛 바람이 내금 스치지 기긴 기긴 Real Life 가득 단 커피 I'm dripping 여전히 간접 부딪지 바람이 친 스치지 기긴 기긴 Real Life 언제까지 낮은 파란 하늘 별이 보이는 밤 기분 좋은 날 오랜만에 뭘까 내가 살아가는 삶을 정말 사랑하지 나는 기분 좋은 날 오랜만에 뭘까 우야야야야야 우야야야야야 우야야야야야 기분 좋은 날샤 오랜만에 뭘까 yeah. 조선 나도 그때 가잖아 우리 늪에 유심히 난 비밀 like 루페 대축제 세련된 감각에 플러스에 지혜롬과 사랑을 더세 Yeah I'm a sucker for love 그런데 컨셔스에 동시에 헌돈을 멋지게 쓰지 그동안 난 수고했으니 머리부터 발끝 지장하고 냠냠 배를 채우지 친구들도 바쁘게 살아 많이 벌어서 단번에 살아 보기 힘들면 가면 되잖아 화창하니 날 화내지만 좋은 기분을 나누고파 사랑하는 사람들과 이런저런 수다 떨면서 핑앤퐁 주고받는 농담 잊었어 나도 그때 가지 않아 우리 늪에 You see me now I'm beaming like 루페 대축제 야야 하나 난 원해도 많은 걸 시간을 다 마치 call my bro 가질러가 내 손이나 거들대로 하냐 그냥 주는 거 여러 번 넘어져 버려 원 필요해 지금 난 no I'm no 굳지 마 여기는 nobody know 나를 잘 알아 난 nobody know no no doubt 예쁜 옷을 골라 I be at the studio I work now right now 기분 좋은 매일이지 baby 위로 검은 머리 나는 느껴 모두 you can talk now talk now 난 기분이 좋아 좋은 것만 골랐지 챙겨간 나의 기준은 높아 기분 따라 생각나서 전화를 걸었지 기분 따라 생각나서 전화를 ring ring 나는 싫지 않아 이 도시의 빛 밤은 길지 않아 gotta go to deep gotta go to sleep baby don't you leave me 흘러가져 나게 따라 with me 어서 이제 흘러가져 나게 따라 with me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咨询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了。 大家好，我又来了。 嗯，丽华好。 大家好。 刚提到呢咱们人类有很多的发明是不是啊、嗯、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丽华正在用这个笔记本电脑、嗯、来看稿子。 没错。 我呢拿了一个更轻巧的这个小电平板电脑来看稿子。嗯都是怕为了让人们更方便。 对对。 说白了就是人就是懒呐、 啊。嗯是。 对吧人就怕麻烦呐、啊。嗯所以这些东西都诞生了我觉得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没错。 嗯。丽华平时也是怕麻烦的人。 对啊很多呀。 真的吗 包括叠被子化妆卸妆。 啊。 啊这个是很麻烦的。 这是不化妆的人体会不到的。 嗯是是是。但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越来越嫌麻烦了化妆和卸妆。 啊真的吗 我基本近一两年基本不化妆了以前都是那种小型的浓妆艳抹因为 小型 对不是很大型就是对 哦 对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发明一个卸妆机器人 这样太好了。这样太好了。 你说要呼吁一下这个别人发明这样的东西。 是科学家们来发明一下、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再过个十几二十年嗯我们的世界又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现在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啊。 对。其实我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个期待不是期待有一点点顾虑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那种超越人类的能力的那种机器人我感觉非常有一点点可怕。 机器人可能会占领我们的世界吗 哇哦这个真是。 对 对 还是不要这样 没有办法预测 对, 对嗯嗯 对 其实再美好的事我觉得都是有麻烦的一面的、 嗯、 比如说你刚提到的卸妆、嗯、它是建立在美好事物之上的 是 因为你要变漂亮的话、哦、那你就要这个承受卸妆的烦恼了 没错没错 其实旅行也是一样的 嗯 旅行大家都很期待 嗯 对吧不管是在家后山转一圈 是 也好或者是您什么欧洲几日游啊、 嗯、 或者是去北极南极这样的探险游啊、嗯嗯、 对 听起来很兴奋但是你事先要做的准备又是很多的 对 嗯哪怕你去后山你也得准备一双运动鞋吧 嗯嗯所以说我有时候就觉得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就我想要看的我想要体验的东西都给它聚集在一块儿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啊、 对 其实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类选择的最佳的旅行场所了、 嗯、没错 对吧就刚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地方呢是集各种东西于一身的 对 有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因素 嗯， 这个传统现代这个大背景之下呢又有各种各样的看点和体验项目、嗯、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最爱的就是美食 哇、哦嗯、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景点啊、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吧这是哪里呢 没错这里不远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金浦的这个金浦艺术村 是的 对那它是位于这个一个山脚下的这个复合的综合的文化艺术空间 没错 那它是将韩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集为一体然后特别是在外国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可以来这边的话可以 非常非常综合性的体验到韩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有一些饮食文化。 没错没错，这里呢真的是你说它是这个有着很浓厚的传统元素的话，真的是不为过啊，因为这里发掘出土了很多的古代文物吧。 没错没错，那从新石器时期的一些文物到青铜器时期的一些支石墓，就是巨人墓，然后还有韩国的百济时期，还有朝鲜时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文物都在这里发掘过，所以说在历史的层面上讲，这里也是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文化。 没错，那它可能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机构向各位游客展开呢，倒是没有很长时间， 对 吧？对 对，时间不是很长，是在2018年3月它才开算是开馆的吧。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有很多很多游客访问过这里，而且不论男女老少，还有国内的韩国人或者是外国人，都可以一起共同的去在这边去体验，对，欣赏一下文化空间。然后这里是每天早上10点开门，然后晚上8点关馆闭馆。 我觉得这之前呢，可能零零散散的有很多的这个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古代的文物在可能被保存在某一个地方。 没错。 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集中的运营之后呢，大家可以非常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想看到的东西。 是。 既然有这么多的文物啊，那我们就从这个传统的文化空间先开始我们的旅行吧。 没错，大家先到这里的话，一进去的话就会看见十多个这个韩屋。对。然后如果这个韩屋大家可能就都听过啊，如果没有来到韩国或者是没有亲自去看到韩屋的话，可能就觉得啊就是一个韩国的传统一个房屋而已嘛。 对啊。 但其实实际上你要去参观这个韩屋的话，那种非常非常淡雅非常非常典雅的一个 氛围， 对，你可以去亲自在这边去体验一下。而且特别新奇的是，在韩屋前面或者在韩屋附近拍照的话，以韩屋为背景拍照的话，所有的照片都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这里已经是韩国数一数二的一个传统的文化旅游景区了。 对， 对吧？里面又有韩屋这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元素，我觉得对于很多喜欢韩国历史或者说韩国文化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没错， 刚才提到了，随便在哪里拍张照片都是美美哒。 对， 所以您一定要拍照。 对，而且如果我们的这个拍照技术不怎么样的话，大家也不要担心来到这个金浦艺术村的话，为了让大家能够非常非常彻底的体验到韩屋的魅力，这里有专门的这个摄影棚。对，大家可以去租这个韩服，穿上这个韩服之后呢，然后去拍一些非常非常有韩国特色的一些照片就可以了。 是的。这个穿韩服啊，其实现在是韩国比较流行的一个算是体验项目吧。 对对对， 包括很多韩国人他们也会在比如说景福宫啊德寿宫啊这样的地方，他们都会穿上韩服去游古宫。 而且这优惠政策也非常好，如果穿上韩服的话都是免费的嘛。 对，而且呢有些餐厅好像你穿韩服去吃他们会给你打折的。 哦，是吗？ 所以您来这个韩国旅行的时候呢，您可以去体验一下租韩服然后逛这些古典的地方。 没错，那这里也可以租借这个韩服的 啊。 租完韩服之后大家可以去拍这个情侣照啊，或者是家人的照片啊等等。那我们的朴主播穿过韩服吗？ 是有穿过的。但是没有那种很正式的或者是一般都是什么上台表演啊这样的时候，但是你说穿上韩服就是为了去散散步干什么的，我还没有体会过。 对，我也没有体会。 最近我倒是真想去这个景福宫附近去租一套，然后去逛一逛。 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会很拉风吧。 而且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啊， 我穿着韩服逛过景福宫。 对，景福宫我觉得还好，你可能进到景福宫里还行。你感觉哎我好像回到古代。因为景福宫这个附近都是这个繁华的商业区哈。 是。 但是您来这里的话呢，因为周围都是有这种非常典雅的氛围。所以你穿上了韩服真的是穿越了就。瞬间就回到古代了。 是。 这里呢除了穿韩服和韩屋之外呢，当然还有配套的一些古代的一些设施。最吸引人的就是这游戏设施。 没错没错。 古代的传统的游戏可以体验。 没错，刚才不是说有十多个这个韩屋吗？韩屋嘛，然后在韩屋围绕的一个有一个空间，然后算是一个庭园的一个部分，然后在这边可以玩各种各样韩国以前的这个传统游戏。有一个就是韩国非常非常有名一个传统游戏，其实现在我们在逢年过节韩国人的家庭也在玩这个游戏，名字叫云诺里，算是头游戏，是四系游戏。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四个小 棍子， 对对对对， 然后扔到地上，然后按照他们的花色，然后走步，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一个游戏。然后在这边可以，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和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玩嘛。 对对对， 如果来到这里，还和其他的游客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来玩，哦、对，组成团队看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是可以交朋友， 没错。 那、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韩国传统的游戏了，有点像现在这个什么啊，那叫什么飞行棋，的感觉、 没错。 那传统游戏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有跳绳吧？ 对，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跳绳。 哦，这个跳绳啊，跳的时候您得唱歌， 嗯， 对吧？ 是是， 唱歌的时候你按这个节拍你来跳， 对， 从坐的姿势，然后你起跳啊， 对， 有人厉害的可以翻个跟斗之类的， 是，那都是那种高手， 对吧？啊，所以您当然不能翻跟斗了、啊，但是您这个非常大的跳绳，大家这个十几个人一起跳也是 很 壮观的， 对对。 哪像现在啊，一提到游戏的话，哎，玩游戏吗？ 手机， 是啊，快把手机拿出来吧。 对， 当然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消遣的这个方式， 没错。 但是好像我们上次就提到了这个手机的问题， 嗯， 还是把手机放一放，对吧？ 对，其实手机都是，其实说是在一起玩，说是在网上一起组队玩，但是都是自己在看手机， 啊、 自己在玩嘛。 嗯， 那如果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体验这些传统游戏的，会体验到一种大家一起的一种感觉， 一起参与， 嗯， 对， 然后家长可以回到 面对面， 没错，面对面， 对， 家长可以回到童年的时光，然后同时小朋友们就是因为习惯了看一些智能手机，但是把智能手机放下来， 对、 啊、对 自己去跑动啊，自己去玩，非常好。 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开心。 嗯， 物以稀为贵，这不光是说食物的，他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他可能会觉得也很有意思。 没错， 对吧？啊，各位家长不要觉得麻烦啊！哎呦，提到这个麻烦，你嫌这个照看孩子麻烦，你就塞给他一个智能手机， 哦，这样不好，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啊！是一定。做家长要负起责任。 是的，是的。 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刚提到有一些传统游戏之类的，这里呢还有一些艺术品，我们可以去欣赏吧。 没错，刚才说了这是金浦艺术村嘛， 对啊， 所以有各种各样领域的这个创作艺术家，在这里实际上啊会展出他们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然后这里还包含了这个无形的文化啊遗产，对，也包含在里面。然后呢，到这个创作的艺术家的个人的一个工坊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他们是怎么来去进行艺术创作的，然后在户外呢还有特别各种各样特别的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艺术氛围也是很浓厚的。 对， 您可以来到这里去听一下我是大艺术家。 对，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感觉，没错。 这里具体有哪些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体验或者是玩一玩的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点，就是用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毛笔，然后在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宣纸上写这个，对， 书法 的一个表演。 哦，这个让我想到这个中国的广场啊。 啊，广场，对。 对吧，有很多这个老人，他会用这个大的这个笔杆。 蘸上水。 对，有的人甚至就用拖把。 是。 在这个地上写非常漂亮的字。 没错没错。 我觉得非常非常羡慕。 对。 他们好像神仙一样。 对，他们本身就是艺术家，对。 对对对，丽华写字怎么样了？ 我写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不是太烂但也不是很好。 写的字真的是非常不错。 没有，以前还好，现在不行了，现在韩文反而写的 更多了。 对，因为写韩文的机会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情况。以前我们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别人写的字，对吧？ 是。 那现在谁能看到？只能看到你打出来的字。 没错。 所有人打的字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笔写字的这个功底越来越差了。 对对对，提笔忘字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情况。 没错。我觉得朴主播怎么样？ 我的字算是工整的。 工整，哦，这个很不容易。 好的，我们这边为您介绍的是金浦艺术村啊，刚了解了一些这个传统的部分。那其实呢，现在的这个东西也是很有的，而且是最尖端的东西。比如说这个 VR 体验。 没错没错，这个现在 VR 体验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流行嘛。 对啊。 带着这个特殊的一个像是一个 眼罩 对，然后去体验一些 VR。最好的是这里是免费的。 哇。 对，还可以有四人一起去乘坐然后体验的一些 VR 的一些项目，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的孩子跳绳跳了一秒钟就没意思。那你可以带他来体验这个吗？ 对对对。 其实韩国有很多的 VR 体验馆啊，包括一些电影院他们也会。 对， 那这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这里有非常各种各样的一些VR 的体验，有一些短的一些动画的一些 VR 体验，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的一些一些算是艺术作品的一些 VR 体验等等都好。最重要的是 刚才也强调过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体验。 哦、对，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你会有动手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 他会制作一些东西吗？ 对对，有刚才说过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工坊， 嗯嗯， 在这里大家可以去亲自做一些娃娃啊，或者是做一些装饰品 啊，或者是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的 都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的，你想啊，你在这个虚拟现实的世界当中，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些非常抽象的创作， 没错， 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吧。 嗯 嗯， 没错。 就怕有的孩子玩完了以后就妈妈，我要买一个这个VR 的演唱。 哎呀，这个不行 ，VR 可能太贵了。但是一些小作品大家可以买的。 所以孩子们还是要克制一下哈。 是的，是的。 嗯，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啊。那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体验什么呢？ 还可以体验的就是刚才说过去各种各样的一些工坊嘛。 嗯、 如果大家事先去预约的话， 嗯、 可能就交个5000到10000韩币左右、哦，就可以在那边就是你做什么，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去对拿过去。 对，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当做自己的这个纪念品。 当然了，可以带过去，自己做的 对对对 自己带过去。 对、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好像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体验。 对对，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演出嘛。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算是一个人偶剧， 嗯， 人偶剧，然后呢，还有，因为韩国非常非常有名的是，韩国基本所有的一些主要料理都会放这个韩式的这个酱， 对， 大家可以在这边亲自去做一下这个韩式酱是怎么做的。 啊、其实韩国的这个酱料理还是很多的， 对， 比如说我们最了解的就是这个辣椒酱， 嗯， 对吧？另外呢，还有这个大酱， 对， 豆瓣酱什么的， 是 青曲酱， 对，各种各样的。 大家吃过这青曲酱的汤吗？ 这个对， 可能我觉得很多中国朋友是接受不来的这个东西。 是是。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酱油之类的，您都可以在这里去看一看，或者是亲手去调一调之类的。 没错， 听起来很有意思的啊。 嗯 嗯。那这里呢，其实还有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美食街了，对吧？其实有这个分开的是吗？喝的东西和吃的东西。 没错没错，有这个咖啡工坊和韩定食的工坊 啊、 嗯。 咖啡工坊这一听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很多的咖啡体验。 对，各种各样的咖啡体验。 韩定食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很感兴趣。 是是是，韩定食就是，就是大家不知道吃没吃过韩定食啊？可能来韩国的朋友都会吃过这个韩定食， 嗯、 然后但是在这边有，的韩定食的种类非常非常多，一桌满满的。 对对对， 都 是。而且你一边吃，你会感觉，哎，怎么这么小盘儿？ 对， 但它是不停的往上上。 对对对， 大家不要太心急啊。 对对， 也不要提前把肚子这个填满。 对，不要用咖啡填满。 对，否则后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了。 没错， 韩国人有个习惯是吃完饭去喝咖啡，您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 嗯，没错， 对吧？嗯，好的，到这里呢，我们的金浦艺术村就为你介绍到这儿。说是艺术村，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体验， 嗯， 请大家不要错过。那我们下期呢，会带您去到京畿道义政府的元道峰山，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和丽华也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嗯，我们下期见。 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계절은 저도 돌아 돌아오는데 사랑은 저도 돌아 떠나버리고 추억을 돌고 돌아 멈춰서 있는 다시 그 계절이 왔나 봐 나 가을 타나 봐 네가 그리워진